好，来到929了啊，9月29号的金匮天下了啊， 黄金周的那个一 啊，就来就是黄金周了啊，在路易斯里面呢也有我了，大卫了啊，也有啊杜比了啊，亨利啊，还有安东尼。今天有一个嘉宾呢，就是威廉。威廉， 大家好，大家好。 录音室里面的 王子啊，威廉王子啊，我们还有一个王子了。 哎，不用怕，因为我们的名字都比较啊，全部都是洋名来的啊，都是雄洋为脉。但是我们提供的那个经济的数据呢，可能都可以帮助大家赚一点钱的啊。我们看看啊，上个星期就那个美国的数据都比较好了，都合乎那个。 我们先做一个回，但上个星期来说呢，就是先我们知道就是德国呢他的大选有结果了啊，就是现在的总理了，默克尔了，他 梅克尔， 对对对，他赢取了 第三道连任啊， 对啊。但是对汇市的影响呢还是不太大的，因为最主要来说就是结果呢是大家的预期之内啊，所以他也是还是不能够控制那个下议院啊，虽然他在那个大选里面取得大捷，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了下议院，他还欠五职。五个国会的职位才可以控制，所以他还是要组织一个联合的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啊。 因为呢那个德国的情况呢，除了他赢得总理的位置之外呢，如果他要制定任何的政策呢，一定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如果国会得到过半数的那个议席呢，那就可以制定一个它比较方便它比较可以强势的政府了啊。 对，所以德国呢现在虽然大选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它的政局呢还是不太明朗，因为最终就是默克尔呢他跟其他政党跟什么政党去组成一个联合的政府呢这个还是我们还是要看看， 因为那些政党的理念可能跟那个执政党的理念有一点相左，所以呢会令到那个执行政策的进度了，或者是成功率呢是有一个相左的。但这个因素会对个会是有什么影响呢？是令那个欧元可能是不强不上去了啊。 欧元上个星期呢是比走势是比较沉闷一点因为高低位来说呢相差也不过是100点多一点就是最高位呢就是 1.356 是了美元最低呢就是 1.3462, 我们见到就是刚刚好103点所以就是要是要做那个欧元的买卖的话会比较沉闷，也比较难赚钱。虽然就是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德国呢大选有结果了。欧洲呢他的那个PMI 就是制造业的那个经理采购指数呢都是比较好一点，就是进一步印证呢就是欧洲经济还是有进展的。德国呢那个商业信心跟那个投资者那个消费性信心呢都有增强，但是还不能够把那个欧元呢推上去。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大选的结果德国大选的结果呢大家都已经预期了。还有就是意大利的政局呢有一点问题出现。大家都担忧就是会不会意大利又成为那个欧洲危机的另一个火头呢？ 那个贝尼斯科尼呢那个前总理了就是看他会不会被那个从以后来说呢就被那个议会了的 赶出去 赶出议会，对对，因为他所属的政党呢已经成员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要是你把我们的那个贝卢斯科尼呢赶出议会的话，那我们就集体不做了辞职了。所以大家 贪腐的问题 对大家都在担心这个问题。意大利的十年的那个债市呢就是资产呢也是走上去了。所以应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欧元是比较沉闷一点，但是它上去的空间还是被那个政局呢 拖住后腿。 提起那个意大利那个前总理贝尼斯科尼了啊，就是很好笑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本呢他就是因为贪腐的问题，在2005年被人秋后算账啊，是吧？都是判了个4年，但是因为那个监狱啊不够位置啊爆棚了，所以呢就改为1年啊，这个是比较那个 放牧的世界上面，你监狱没有空间就不用进了坐牢了，这是放牧的啊。 那除了欧元之外呢，英镑上个礼拜是上个星期是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科币啊，最主要原因就是英伦银行它的行长呢就是卡里呢，他走出来说上个礼拜五他走出来说呢说看不到有这个需要，就是加大那个 QE 的规模。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英伦银行呢就是每一个月购买的规模就是3750亿的英镑买那个英国的国债但是他要是他不把那个规模加大的话，不加码的话英镑是会比较强势一点。上一个星期它最高见过就是 1.61,1.6146, 跟我们预测的那个 1.6160 其实相差不远了。因为它不为那个 QE 加码呢，所以这个星期呢它还是可以看高一线，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升的空间也不会太大了。还有就是月圆呢。月圆上个礼拜是先跌后升。跌的原因呢就是有报道，就是日本的政府呢打算就是把那个企业的利得税降低，之后就要求那些企业呢为他们的雇员加工资。对。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因素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有一点荒谬了。就是你要是讲那个企业的利得税的话，他也不一定要听你的话去加他的雇员的工资嘛。 主观愿望 就是一厢情愿的 对。 但是可能会不会有个情况，就是他想优惠那些企业因为呢那个预算案呢或者是那些政策都是要通过国会才可以通过的，那你又为那些企业呢，企业就是支持那些议员，有他们有议员在代表在国会里面的，那个政策就比较方便通过， 这 可能是比其中一个原因吧 这可能呢有这个可能性呢但是因后来呢他的财上呢就是财政部长呢、可以说就是日本的麻生太郎，他走出来就是说没有这个减税的打算所以月圆呢要又升了上去还有一个支持月圆的因素就是美国那个国债上限的提升跟那个预算的开支法案呢还没有通过大家都怕呢，就是要是他们党争不让那个法案通过的话，开支法案通过的话，美国政府到下个月的17号了就没有钱了所以他就是要局部把一些非紧急的部门先关闭还有就是怕就是那要是国会的争拗他不提升那个国债的上限的时候，现在是16.7万亿美元他不提升的话，那到期的债呢可能就没有金钱没有能力去支付了没有能力支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那些评级的机构呢杠起的时候，那全世界的金融呢都会大乱 的。没问题的，都是美国人嘛评级的机构也是美国人大家都是自己人他不会怎样评他的。 对所以上个星期来说呢就是我们见到有避险作用的月圆跟那个瑞兰呢瑞士法郎呢他在尾市的时候都升了上去美元对瑞士法郎呢跌到7个多月的新低所以我们都见到就是月圆跟瑞士法郎呢是

啊，因为听众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希望今个星期 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应该很准确，很小心，也很准确的。Forecast， 我们香港叫 Forecast 啊。嗯， 好了，希望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了 啊，大家 再见， 好，拜拜， 再见。